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林玛丽，你可以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就是我在补习班的一个同事，也算是我的老师，叫名字吗？ 没有必要。 也算是我的老师。然后我们有一起出去玩，出去玩之后要剪一个影片，就是我们出游的影片，然后是。其中觉林他是我们的剪辑师，跟就是他帮我们剪完整部影片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直接就遇到疫情，然后我们就很无聊，很无聊，然后就开始在 IG 上面直播啊什么，然后就有比较 开 多， 黄色笑话， 对，然后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去交 然后我们还要去唱歌， 流。哦，后来 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 书房。 全民 party， 哦，对对 全 对对， 民 party。 然后每天就是唱歌，就是在家里唱《全民 Party》，就是 然后你都会累个这样子， 手机上的一个 我想说为什么你都会 账 累个，然后每天都听苏凡唱抖音这样，白月光与朱砂痣，对啊。 号。然后后来就有一起游戏过，然后就比较大概比较熟，然后就。有开始在聊一些比较细节的，像是想法啊，然后发现我们想法都很相近，也发现说我们其实都对人生上面有一样的困扰，然后就变得比较要好这样子。对， 就是可能那时候你看我的文章，你会觉得， 还蛮触动到我想说的那一部分吧。 就是我这个频道会想说，就是我想要说那些大家都遭遇到，但是大家都不敢说，或是可能没有体验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OK，我们今天状况可以讲出来吗？ 可以 今天状 啊。 况就是我们的忧郁症。我们如果虽然有忧郁症，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意识到的话，那怎么办？就如果我们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那就是没有 那 病耻感。 对没有病耻感的话，那其实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比较多的问题，因为你同样症状，然后你原本是应该要吃药的，但是你没有去做这个治疗，你还是想要跟大家一样，就是融入社会这个群体。那很显然是没办法融入，而且有很多痛苦跟挣扎。如果你没办法去伤害别人的话，你最后就只能反向过来伤害自己。 对，就我那天，哎，是我跟你讲的吗？我昨天跟你讲的吗？ 对 我 啊。 说，忧郁症的最差的情况就是你不能伤害别人，因为你太害怕麻烦别人了。因为太害怕麻烦别人，所以我们才产生这个症状嘛。那产生这个症状，我们又更不想麻烦别人。那当我们心里有一个内在驱力想要去迫害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只能迫害到自己，最后 对 你只能迫 啊， 害到自己。所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就是说，倒没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们不信任人，那人家也觉得我们很奇怪，那我们到底要去怎么解决？医生也可以帮我们吗？医生只能开药帮我们了。就像你的症状已经2年了嘛，一两年， 2年多了。 对啊。然后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他可能我们这个症状其实可以治好的？ 他一直是说可以治好。我一开始去的时候，他跟我说：“哦，大概一个月。”后来，一个月之后，我问他说还要再吃多久药？他说3个月。三个月之后说半年，半年之后说一年，一年之后就变2、3年。啊，我不确定2、3年之后他会跟我说什么。可能就说 三四十年了， 对，然后或者说哦，就可能要吃到老。这其实没什么，就是药物其实对肾脏的伤害其实很小。 那医生说的吗？还是那个 IG 上面那个作者说的？ 没有，就是我自己去查一些资料， 真的吗？ 就是说像安眠药啊什么，就是你看我们平常就是生活在大环境，我们都吃那些罐头啊，然后喝地沟油啊，就是还是可以活活好好。然后 就我们 吸 已经在 烟 破坏自 啊， 己身体了， 对，我们破坏是更强烈的。那 然 你 后 就 还在 吃 意那种 烟， 小小的东西。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说你吃药就是对身体不好，因为长一辈人都说是药三分伤。 可是矛盾的是，长辈很喜欢听那种卖药的电台，你知道吗？ 或是 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药，就是健保的 保 啊， 健品、 对，保 保 健 健 品， 品、 然后又很喜欢买那个说哦， 直 假这些 销 保健 的， 呐、啊。对啊，然后又说吃西药伤身，但他们又想吃那些成药， 对 所以 啊， 说其实有些阶层其实自己也是思想矛盾，就像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也是很矛盾的一代， 怎 对不 么 对？ 说？ 就是比如说像我之前跟你谈论过，就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像我们阿公阿嬷那一代，可能追求的是那个衣食要 衣食无缺， 衣食无缺就是追求 可以吃饱穿暖 就好了，然后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终身，然后养育自己的下一代就好。就像我刚跟那个我们图书馆的一个阿姨聊， 嗯、 因为她对我的这个，她对我这些器材很感兴趣，对，她就开始跟我聊，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然后我就跟她说，她就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 嗯， 我就说，因为我不想要跟别人做一样的事，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一直念书，然后考得一个公职或是怎么样，然后一辈子就这样子终老了。他就说对，因为他已经65岁了，他说像他那一辈的人，他的父母其实是严厉的，因为他父母就是跟他说 你只要考到一个好的公职，然后我希望你安稳的过完一生就好了， 就是， 所以他现在 铁饭碗之类的，啊，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说他们那边那个时候是电脑分发， 嗯， 所以就是他不像我们有这么多选择，就是你分发到哪就是到哪里去，所以就是我不，虽然这个是时代下的选择，也是个人，也不能说是个人，也可以说是被强迫的选择，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冲破这个桎梏，就是我不想，就是你知道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想趋于平庸，我不想要跟大家一样，我不想要做历史系，当历史系的人，然后一辈子写论文，然后， 嗯， 不是，我不是说写论文怎么样，我是说， 嗯， 这不是我想要的。就像我也不会一辈子想要当便利商店店员，或者是柜台人员， 对， 纵使那个是我无法去，就是我做那些工作我做的不好，就是我没有办法记起来所有的品项，然后算钱什么的，就是这种其实对大家觉得很简单工作来说是很困难的，就是对一个忧郁症患者来说，因为我的脑子已经是不清楚的， 嗯， 就像是一个齿轮在运转，然后突然一个数字插进来， 嗯， 然后我就会忘记你要说什么，然后我就被骂，我就被在背后被人家说嘴这样。那我对自己的要求又很高， 嗯， 自己要求很高，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吹毛求疵的，就觉得因为我摩羯座，然后就自己又是这种个性，就觉得什么都要很好，我觉得什么都要比人家好，但是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什么又没差，我觉得这样我又没差， 嗯， 所以现在有一个我刚说的矛盾点，就是我又想要变得很好，但是某一部分我不想做的，我又觉得完全没差，就像我的卫生习惯很差，但是我可能每天都要洗两次头， 嗯， 但是我不会洗脚。这可以讲吗？啊，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乎的东西会很在乎，但我不在乎的东西完全不在乎。 哦，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你说我对你的感觉？ 没有没有，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那方面很矛盾？ 嗯，有是有很矛盾的，但是那种比较实体上的矛盾是没有，就是我可以对比较是思想上，或者自己心里很矛盾。实体上的就是这种行为的，我都觉得说没关系，反正就总 没关系，迟到就迟到，迟到三个小时也没差， 就是总是会有变故。 你会不会惯性迟到？你已经惯性迟到了？ 没有啊，有 没有吗？ 我这次迟到比较久，上次啊， 好，你继续讲，这个我等下再骂你。 嗯，反正就对我都会觉得说。本来就会有变故，所以我们要，你知道，永远都要有 B 计划。B 计划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A 计划可能是我们已经想好固有的就是计划。B 计划就是你要任何事情来做没有做成的 A 计划。 怎么说？ 嗯， 可以举例吗？ 就想一下哦，嗯，就像我今天可能要。跟去学校跟同学做一个报告，对，然后我迟到了， 嗯， 然后没有去，但是所以我就要想任何方式来弥补这件事情， 嗯， 就可能就之后 不要迟到这么久， 不是这个报告你还是要做，就是所以你就可能之后就包揽很多事情，我说没关系， 愧疚 PPT 我写，上台报告我来报。然后 结果报告那天又迟到， 每天都来说。 然后报告那天迟到， 如果报告那天还是迟到，那我们就要有就是 C 计划， 嗯， 就是可能拜托一个同学，然后下次跟他下跪之类的。 我觉得这段对话完全没有掌握到我的重点，所以反正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好，这样另外一种说法好了，就假如说我今天跟你约出去，然后你突然打电话来跟我说。哦，你今天有事情，或是你月经来，或是手身体不舒服啊什么，我不会觉得非常愤怒，我会觉得说人本来就是有变故， 哦， 对啊， 你就是一定会觉得一个可以后退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我不应该假设说，我当然是可能还是会有 一下，就是 这样子， 就心里紧一下。那时候我会仔细的去思考说，其实他如果他是真的有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 因为你自己也会这样。 对，所以我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 那如果对方常常这样，对方常常就是约出来，然后就说：“嗯，等我十分钟，我洗个澡，然后在那边玩十月这样子。” 我就是看他跟他的交情。如果我很喜欢对方，就是不管是男性或女性朋友的话，然后我就可以忍受到他很极限。但如果一开始我觉得跟他合不太来，我 就觉得算了， 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可是我可以今天给你一次机会，我还再给你一次第二次机会哦。好吧，我有点发抖。对啊，那就是你会觉得事情一定会有一个退路的状况，对吧？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完成，那我就完全不要做这些事情的，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不会，因为如果你是没有完成，可是还这件事情还是要完成，所以你不能往回去想说哦，我失败的感觉，你只能往前去想。如果我们一直往后去想，社会不会进步。虽然这，可是你知道这个概念，我自己都做不到。 嗯， 我觉得这对就是有精神疾患的人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在同整以前的事情，然后想要去改变现在的症状。 嗯，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思考以后干嘛，因为我们在同整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知道，日子一天一天过，一个小时一个月就这样一直过。根本就没办法好好去规划自己的未来。但事实上，如果是我们要官方一点的做法，并且就是好一点的做法，但是完全没有去思考以前的事情，就是看以后，然后一步步的走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刚刚想的这种 A 计划 B 计划，可能就是我想要实现这件事情的我做出来某一个表现，就是我可能没办法做到很全面，但是这是其中之一的表现。就是我给别人空间，然后我也给自己空间，就 是自己犯错的时候，别人可以给你一点尊重，这样子就不会太愤怒。 对， 因为你有给过他机会，这种感觉。 就是他对啦，我就是说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事情，但我也不能强迫你去理解。就因为你要生气，或是需要我下跪的话，我可能还是会跪。 然后边笑边偷笑边跪着，好了， 对 不起， 对不起啊，我是故意的， 对 的，可以起来吗？ 像你刚刚讲到的，我们要怎么，就是我们有精神疾患的人，我们要怎么放下过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就好像你跟一个肚子饿的人说，你不要去想肚子饿，然后你不给他饭吃，他就说，哎，我好饱哦。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叫我们不要去想过去，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会去想。就如果 PTSD 的人，他连梦都会梦到那种被欺负的状况。就像我最近连多梦也一直梦到一些很不好的情况，我一个晚上可以惊醒快十次，我一直确定旺福有没有在旁边。 嗯， 就像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睡好，所以我刚刚喝咖啡才能提神。 哦， 对，就是就算我不去想他，但是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你不去想他，你就越去想他。你说我不要想咖喱饭，那你现在是不是想咖喱饭？ 没办法，没办法控制。 对啊，所以很奇怪的是，我们要怎么活在当下？就是我们不去想过去嘛，那我们要怎么统整出计划出来说我们统整出来过去的一些原因，然后说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像经验论一样，就像哲学经验论一样，我一直在学习新的东西，新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好，就像一团毛线，我跟你讲过嘛，毛线球我们要怎么把它解开，一定要找到两个线头嘛。 嗯， 但是你找不到线头，你就一直扯，都越来越紧。那个毛线球就卷在一起，就跟你过去没有处理好一样。那我们要不看未来嘛？ 嗯， 我们活在现在，如果我们不看过去，然后不看未来，但未来是我们要去焦虑的，因为未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会不会被看不起？我们会不会无法变成我们想要成为的人？这些都很值得拿来焦虑的吧？我们不可能每天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就可能虽然越长大，你的时间会感，你的感觉会觉得越过越快，因为小时候就觉得时间好慢，但长大就觉得时间过超快。我那时候才六七岁，现在就22岁，突然跟林玛丽讲话。对，我那时候就在想，我那时候就在睡午觉，但是我不喜欢睡午觉，因为我精神都超好，每天都跑来跑去。我就开始时钟滴答滴答的，我就想，因为每天都要睡，他们都逼我睡一个小时，我就想这个小时怎么还不冷，就是看着时针跟秒针，好，可以起床了。对，所以我现在觉得 其实你长越大或者说活得越久，你觉得时间会感觉过得越快的原因是说，因为一开始你刚出生之后的那十年对你来说都是新奇的，我们碰到新的东西本来就会觉得很新奇，就像你刚碰到一个电玩好了，你就觉得蛮好很好玩，但玩两三年之后你就觉得腻了，所以碰到新奇的东西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比较慢吧，就是你因为它比较新奇，我们沉浸在那个里头，但之后我们就觉得习惯了，每天就是这样，一天就是一天，一天，就再加上我们是精神疾病的患者，我们的时间感其实会有点乱掉，就像我，其实我从12岁开始就有人格解离的状况，像你说人格解离是什么，我还特别觉得问了医生，那我自己觉得比较像是比较像多重人格的感觉，但是医生说好像又没那么严重，他就说因为你要应付不同的场面，所以你要创造不同的人出来应付这些场面，比如说我今天去学校我要做个可以带动班上气氛的人，班长副班长，我今天去上班我要做一个很好尽责可以在柜台好好算钱的服务生，我今天在家我要当一个很孝顺的然后可以帮旺福处理一些大小事的好主人，我今天当了主管，我就要变成好好可以带底下的人的主管，我不能让任何说我闲话，因为我是完美主义者。我今天当了爸爸，我就要当一个好爸爸，不能让他像我现在抱怨所有的事过去的事情一样抱怨我说我没有在哪个时候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所以我在每个地方都想要追求完美的时候，我在每个地方反而又不完美了。你自己觉得呢？ 你说哪？ 就是我们要在每个地方扮演好不同的角色。那其实这样对一个人，就是对一个正常的人，或是说精神有疾病的人来承担是 OK 的吗？ 我会觉得我比较不在意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学习扮演任何角色。所以这应该有点算是变成我们潜意识或是本能，就是我觉得这就正常，大家如果是有正常去上学啊，然后接触外界的话，你本来就开始一直在学习说扮演任何角色，然后你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当下当然是可能是会怀疑说，我到底是谁，就我到底是这个好的爸爸，但是我是这个雷厉风行的主管，就是我爸爸可能在家里是很温柔啊，然后什么，但是他在职场上面学去啊，就是比较 还是要扮演不同角色， 严谨。 你帮我拿咖啡好不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就是自然，也不用剪辑。在里面喝，不能被人家看到。 他可能会有在不确定说，我到底是什么个性。我可能在我在职场上可能 maybe 叫做 A 型好了，我在家里就是比较温柔的 B 型或是 O 型，不到底是谁，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去怀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就是如果生活卡得很满，你看他当又当爸爸，又家庭又职场，然后平常也要跟朋友交流，然后有老婆，然后有老婆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家庭聚会，这些，可能会让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说，我这样有什么疑问或是问题。但是当他可能碰到一个挫折或是一个契机什么的，但是他喜欢上了其他女生，就是发现他做这个工作越来越不开心，就明明都很好，但是自己却快乐不起来，就很痛苦，每天就是好像在杀时间。他这时候才会开始思考说，我这样的一路走过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或者说我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导致我现在遇到这个瓶颈？但是什么时候，重点是我们什么时候遇到这种瓶颈，我们都不知道。可能你一辈子，可能有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你就平平顺顺，然后老了就老人痴呆， 真的有这种人？ 对，然后就忘光光，然后 就可以，其实老人痴呆就好像在做梦一样。反正我也觉得现实都是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对啊，像我现在跟你讲话，我可能也觉得也是梦，因为 我就是没有限，因为我人格解离就是没有限制感，就是我可能摸这个桌子，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梦，因为在梦里摸的东西其实都是跟真实一样的感觉。 嗯， 在那个情况下，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些都是梦。 嗯， 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正常的跟你讲话。像你刚刚谈到，如果我们在扮演好多角色之后，会忘记自己原本的角色，会不会你是这样的意思吗？ 就可能你最一开始。 一开始还没社会化之前， 很小的时候那个人格， 对， 因为你是很想那时候你说，你告诉全世界，你告诉大家说，哦，我想要当太空人，你的最初的最原始的东西， 嗯， 因为我们在升学主义里面今天忘记，其实你是想要做一个太空人， 那变成什么？变植物人？ 对对，变成社会化。 我觉得这可以当我们的。今天的主标题，想当太空人却变成植物人，这样会不会被骂？ 应该不会吧。植物人的，我们把植物那两个字变一下， 好好， 不要是那个植物人，绿色植物人。 对啊， 对， 就是我觉得社会化其实是一个很可以完全摧毁一个孩子的一个过程。像比如说十二十三岁，我们开始通常都在那个时候进入青春期嘛，我们开始在意自己的容貌、自己的身材、自己的所有外在被批评，都觉得。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不会，因为我有很多的焦虑症，我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然后未来的成就焦虑，什么的焦虑症都有。那其实因为我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又很讨厌别人来说我哪里不完美、不完美。如果不完美的话，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完美。所以那个时候我得过厌食症，我就是你们笑我的身材好 ，OK， 那我就不吃东西，让自己我让自己瘦到46公斤。对，所以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加上我本来就有一些，就是慢慢的有精神疾病。 嗯， 因为我的医生跟我说，厌食症一定通常都会伴随忧郁症。为什么呢？因为厌食症，你一直专注在自己的身体的某个部分上面，你怎么去跟人家交际？ 嗯， 就像我一直跟你讲，那我一直注意哪里不好，我头发也不好，脸都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样你怎么跟人家讲话？ 嗯， 对， 对啊， 就是你的精神完全着重在一个，比如说强迫症好了，我会觉得这个手机到底有没有放好。我觉得这手机都没有放好，然后我又要正常跟你讲话， 嗯， 我要表现的好像跟大家很好。那请问一下，我这个人的主体性在哪里？所以，当你有症状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当你觉得自己有症状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医生。就是你不要真的撑到时候，最后真的不行了，才像我一样， 嗯， 真的很无助了，才去看什么医生什么的。因为我这也是第十年的忧郁症跟厌食症，对，强迫症等等的，然后。当你没有去确诊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都会责怪你， 嗯， 大家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啊？ 嗯， 我他妈的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嗯，因为我有病啊，对啊。 可是你知道，后来我会发现，跟告诉别人自己有病，就是他，我觉得就他们会觉得说我在找借口，就是大家对，嗯，你很其实，我们都很明白讲，就是我们都有精神疾患，但是没有人。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 因为这样体谅你们， 接受说你有精神疾患这件事情。他说：“哦，那精神疾是怎么样？忧郁症是怎么样？就哭两天，然后不吃一下东西，就是这样啊，就这样而已啊，不要哭啊， 嗯， 就不要怎么样啊。”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有病是什么。他们反而说你有病哦，在装可怜。对， 有遇过这种人？ 不是，我想象的世界上一定会有这种。 嗯， 就是 因为网络上就有这种人。 对啊，你为什么要装？为什么要装可怜？那现在好啊，现在这样子，大家都说自己有病啊，每个人都有病。可是我老实讲，每个人都是有病，只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病。 就是如果得病的人很多的话，那其实我们正常的人就变成得病的人了。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这么拥挤的城市里面，然后。我们现在每天面对这么快速进步的社会，然后网络资讯流通这么快，就是人不可能就是不经历一些就叫什么，就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在一个变种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经历这些痛苦，然后有一天我们 可能就剩下我们这些分子， 对，因为我们才有经历，他们会被社会淘汰。然后我这样讲太激进，一定会有人来骂。 没关系， 就是 有人骂我就把影片删掉。对啊， 所以不知道，我还是不太会想直接告诉一个人说，哦，你知道你刚刚看到我不开心吗？其实不是我愿意不开心的，是因为我有精神疾患，我有忧郁症。 没有，我不会这样告诉那个人， 嗯。 就是我觉得他不会理解，他觉得我在就在装，就在装可怜。然后 就是找借口逃避自己 你 做错 好 事 惨 情。 哦，你迟到，是因为你刚刚忧郁症发作。 我没有这样 天 叫你，我说，然后你跟我说你喝两瓶酒，我还担心你是不是吃了药，所以睡过头，就跟我说你喝两瓶 我 酒。 喝两瓶酒，然后我应该要只吃半颗安眠药的，但是我只有吃了一颗。真的是睡我，你打给我之后，我想说再睡5分钟就好，闹钟设定，真的听不到。对，所以真的注意，用药还是要好好控制。哦，OK，我还在生气，太棒了，我有病，没有，太污了，太污了，没有啊，我们不会拿这个当借口， 对啊， 我 就 们。 是我们不会拿这种东西当借口，是因为我不想要去麻烦你，我也不想要被嘲笑，所以我们才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忍到自己生病了还不去看医生。 对 所以 啊， 我们不会像一般的人说，哦，你有忧郁症，就在当借口。 挡箭牌， 对，就是你会，就是他们会觉得说，我这件事情做不好，我就他说我有忧郁症，然后让你们不要再来逼我，会觉得他们会觉得很可笑，然后再去跟别人讲说。哦， 他 他 说 好 你 奇 忧郁 怪 症， 哦，因为他为什么还有这个状况？但是你会嘲笑一个有残障的人说："哎，他手断了，好好笑，因为我们手都没断这样不是很可笑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忧郁症污名化来自于滥用这些名词、专有名词的人，就是他 对， 明明没有这样的、真的这样的症状，他说：“ 他 哦， 觉得自己这样很酷。 对，之类的。”就像我们18岁以前抽烟或喝酒，觉得自己超屌那种概念一样。而且这种行为通常都是小屁孩在做，就是国高中生吧。 对， 然后，对啊，虽然大人也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酸民啊，他们可以躲在键盘后面当小朋友。就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有病，但他们就是这可能之后就是你知道，maybe 100年之后，这叫什么酸民症之类的，他们其实也应该去看医生。对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然后骂别人，然后讲这么难听，好像要置他于死地？ 就不害死一个人，他也不甘心这样 对 子。 啊，为什么你怎么 了 会 解， 想 了 做 解。 这件事情？ 对，搞不好这之后又变成一个病， 对啊，真的是。 然后就我们就变正常人，因为我们不喜欢去 因 攻 为我 击 们 别人， 对 我 啊， 们就是被攻击的那一群。对啊， 所 那 以 像，但是对，忧郁症的话，就是如果你不讲的话，有人会管你；你讲的话，有人又会管你。那我们又很害怕被责怪，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没有退路的人，你知道吗？ 所 就是我 以 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做才可以让，因为我就说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想要，如果我想让我想要人喜欢我，我就要想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是我怎么让所有人都喜欢我？就是去迎合每个人嘛。但是当我迎合每个人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不是我了，我变得好奇怪哦。我的人格有好好多个，好可怕，怎么可以跟这称呼太深了？又开始不喜欢我了。哎，当我想越想要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越得不到这种东西。但是当我越不想得到的时候，他又来会来找我了。比如说，我以前很想要跟大家都很好，我想要有很多人际。那反而我就是得不到这些东西。那现在我反而我不想要，我把自己锁起来，我把 IG 删掉，脸都删掉，然后用 LINE 跟人家联络而已。我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哎，反而你们又来跟我录 podcast，就是我会认识更多跟我一样的朋友了。就是很矛盾，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说我不想要这个东西，他就越来；我想要这个东西，他就越不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个这样的经验？ 有哎、欸，我一天到晚都觉得说我想中乐透，但是目前都是还没中。可是我觉得那可以啊，这就很像那种墨菲定律，就你，就我很努力的往反方向想，其实我是个烂人，就 你说每天 是 都觉得是一个垃圾， 我其实是垃圾，然后我是社会蛀虫，然后我一定不会中乐透，我一定不会很幸运。然后你只要有用，但是你只要碰到一点点幸运的事情，你想说，也太幸运了吧！就是降低自己的要求，然后让世界上每件事情都好像变得很美好。 但是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已经曾经在自己的症状里面太久，然后突然碰到一件很幸运的事，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真的 配 配得 有 上拥有这个东西吗？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10年了，那今天我有个机会可以去加拿大发展，哎，我真的配能拥有这个东西吗？所以我一直焦虑，我一直问说，我真的可以去吗？我真的有机会吗？我去那边真的可以有什么成就吗？我会一直问自己，我会一直问我爸，我会一直问我妈。我真的可以吗？如果我去让你们失望怎么办？所以其实外在的压力给我们都不算什么，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但是自己给自己压力你也不能解决，因为它就是会一直的，就像你肚子饿就会肚子饿，到时间就会肚子饿。这个精神压力就我真的能够让自己有所成就吗？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他妈这十年在辛苦什么？就他们都觉得，就像佛家说的，受苦就一定要有，受苦就一定是来世的幸福嘛。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今生的，我们为什么要把今生当作是受苦呢？那你这样这一辈子不就活得跟他妈苦行僧一样吗？